将有下一步，重拍也都可以，这场自导自演的戏，我心中的白雪公主出现在自己的荧幕。 Please Please Please Show me the eye， 让我太有耐 Baby 拜托，呜呜呜太厉害，感情舒坦。